大唱妙法莲花经，这里有一个纸条，这个纸条啊，我跟大家已经说过两三回了。如果在讲经期间，根据所讲的，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可以问。那你这个纸条呢，必须送在这个桌子上来，啊，说过几回了？你朝底下桌子上一摆，那我还给你带上来呢，啊，是不是要给你带上来啊？交代又交代了，啊，这是礼貌问题，啊，我还给你带上来啊。啊，离一个，你这个就拿我给我制造困难了。他用什么笔写的？这个字呢，跟个纸差不多。你看看，堪笔写的，啊，还是那个 M 堪笔写的，都看不到。我请我们这个侍者呀。给我念了一下子，他说这个理上就是问的什么呢？上面来记重，这是在上边那个序品当中的重记序啊，大悟罗汉、菩萨、天龙八部。人天转轮王等，在这个里头，三界之内，天也有了，人也有了，修罗也有了，恶鬼畜生也有了，就是鬼道的、畜生道的都有了，他就都没有地狱界的，也没有无色界的。啊，那是你不注意听啊，我们都讲过的，一个是没有无色界的，一个是没有地狱界的，法华会，这个与会不与会，是要众生的机缘的，有这个根基，他就来于这个会。没有这个根基就不来。另外，他还说，这个菩萨当中，菩萨众当中，是文殊菩萨也到会了。普贤菩萨嘛，前头没有，后头有，那最后有。观世音菩萨也有，这唯独地藏菩萨没到会。这个事儿问我怎么回答呢？因为这个经是佛说的，这个记重是就是那个，发起重的人记得重，这个菩萨有8万人呢，好像点了名的，文殊、观音、普贤都这个经中都有的，啊，地藏菩萨没来，他也很关心，因为这个四大名山嘛，我们这个中国有四大名山都来了，这个经中没有的东西，你要我解释，根据我自己的想法。那也不行啊，我不能够猜透这个佛的用意。要是根据我的想法呢，我也有一个想法，这个是，只能做我的想法，现在做乐事的人多了，下地狱人多了，地藏菩萨忙得度众生来不及，所以请假了没来。那么怎么说呢？ 那个菩萨有8万人嘞，他不能够每一尊菩萨都点个名。你这个在《法华经》啊，是8万人，那是小数又小数的。那个佛每一次法会说那个大正经菩萨，就是不晓得有多少啊，都像恒河沙数的，怎么点名啊？点名可以的，你到那个龙宫里上去啊，龙宫海藏，华严经有上中下有三部。那个上部的华严经就多了，上品华严有一似天下微尘数品，有3000大千世界微尘数际，有这么多，那个菩萨名都有的，昨天我们介绍到。这是重诵，重诵有偈言叹二字，有觉言叹二字，觉言叹二字有两，一个是止叹意，是止叹意，第二呢是正诵。正诵觉缘，这个偈子呢，从事凶不可量，到最后众生处处住，因智命得出，就这么多。现在是诵这个觉缘忏。这个觉言，叹佛的全智、实智，乃至于十方诸佛的全智、实智，叹呢就是称扬、赞叹，舍利弗，智慧第一。再多的舍利弗也不能够彻度菩提智慧。辟支佛比声闻呢，根稍微利一点啊，也不能够知。用种种譬喻如道马、猪尾，其数如竹林，再多也不能知。那个道马、猪尾。什么意思啊？十方刹这个地方有那么大十方世界，十方世界，像这个心法意菩萨有多少呢？如道马诸尾你看我们这个田里像种的这个稻子，那个稻子是一颗一这一颗挨着一颗的。并不是说就是有稻田那个稻子算稻田，都算稻的，全部栽上稻子，一颗栽一颗的，多不多啊？麻呢就是麻杆，株呢就是我们株子，株尾呢，都是说是在这个土地生长出来的东西呢，细长的，这是譬喻，这个上面说是声闻。圆角心法意菩萨，下面还有一个不退诸菩萨，其数诸恒沙，一心共思求，亦复不能知。心法意的菩萨，智慧浅。不能彻度，倒也罢了。这个不退菩萨呢，智慧就深了，也不能知。又告舍利弗， 无漏不思议，甚深微妙法，我今已具得。唯我只是向十方佛业然。这是第三追诵觉言之境。觉言之境上面已经告舍利弗，现在又告舍利弗了。无漏不思议，什么叫做无漏呢？如来的全智与实智啊，无论说是要自行要化他啊，智是照镜的啊，镜就是诸法实相，就是实如是。实如是概括了十法界的实如是，那是盖一切法无余啊，就是像那个一网打尽啊，漏不漏呢？不漏。要自性亦复如是啊，这个无漏要开合来讲，既全而实，既实而全，所以不可以思议。要根据甚深微妙法来讲啊，在实如是当中，要佛法界的实如是是唯我之事意啊，故遣于是如是啊，都不可思议。是我今已具得，这是要自己的探这个佛的实质啊。具得呢，就是圆满具足。唯我只是向十方佛业，这是探佛的全智。只是向，唯我只是性、只是体，乃至于只是本末究竟等。释迦牟尼佛是如是的，十方诸佛也是如是。底下正诵廖开贤动智生疑，有两颗，一呢名诸佛显实，第二名释迦开三。这里像呢是舍利弗，当知诸佛与无异，于佛所说法当生大信力，世尊法久后要当说真实。舍利弗当知，当知两个字是戒舍利弗，就是叫你当心听啊，注意啊。诸佛与无欲啊，十方诸佛以至于我本师释迦牟尼佛，与佛就是说法，什么与呢？无异，如来是真于者、实于者、不狂于者、不异于者，就是佛说法呢，从来不会说错的，无异。观机摄教，那是机教相扣，涵盖相投，恰到好处，所以不易。于佛所说法当生大信力啊，所以这叫做教戒舍利弗。就是你们对于佛所说的法应当生大信力，这个信我们也常说呀，你信佛不信佛呀，是信佛的。 你这个信还是大信还是小信，还是深信还是浅信？一般的对于信佛，也不过就是一种朴素的感情。哎，这个学佛好啊，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这多好呢！至于说你那个信有多深，首先对于佛的全智、实智了解的甚少啊，甚至于不了解。信也要力量啊，没有力量能够成为大信吗？而且讲这个信字，信为道源，功德母，长养一切诸善根。在这句话呢，叫预先佛教诫舍利弗，也是教诫在会的大众，将要说大法了，唯恐不信，唯恐生疑，所以佛在这个地方呢，就预先就教过了，当者就是应当，不生大信的呢，那就不应当了，下边说，世尊法久后要当说真旨。世尊法，释迦牟尼佛此番出世，示现八现成道，这个应身，法，这是法字。那个佛出世是难道什么法则来出世的？人天之际，福不出世的，大乘之际也不出世的，什么机才能感佛出世呢？就是这个三乘，声闻缘觉菩萨乘，主要是接引这一类人出世的，这是诸佛之法，佛法道统都一样。这个法从释迦牟尼佛成道、寂灭道场、演大华严，到罗汉、到方等、到般若，这是前，上来止于前，酒后40多年了，佛要临灭度之前的，这个酒后。要当说真实，从这一句来看呢，就腾移了。那么看进来，《法华经》之前40多年之前，这个说的都是假的，到现在才说真话嘞，要当说真实，还没说呢，开山显仪，将要说了，还没说的时候，就这个要当说真实，这个我现在呢，那个先来说的都是给你假的，现在跟你说实话了，你想想这样说，那个在会的人他不是有疑吗？那当然，我们这个过去都是假的，那我受了骗了还是的，如果这种骗呢，我看大家都要受受比较好一些，这是不是骗的你？不是骗的你下地狱啊，骗你舍小向大，骗这个字呢，当然不好听了，这是诱导的。循循善诱，底下告诸声闻众，即求圆觉成，我令唾苦腹，待得涅盘者。这个底下这个戒呢， 这是命第二，命四将开三，开就是开显，啊，这个三呢，开显什么呢？开显三成，令三成归一成。声闻中是声闻成，求圆角成呢，就是圆角的声闻圆角。我令拓苦夫待得涅盘者，啊，三七六度，拓住苦夫，啊，得到涅盘，这个呢，这就叫大乘。声闻是小乘，圆角是中乘，啊，我令拓土库得涅盘者，这叫做大乘，这叫三乘。嗯，啊，这个三乘是佛以方便力示以三乘教，方便，圈巧方便，嗯，而不是真实的，嗯，啊。但是没有开的时候不是真实，开了以后，三乘即是菩萨道啊，方便即是真实啊。上面我们讲这个方便品啊，方者必也，变者妙也，妙大于方，即是真命啊，所以说是众上处处住。引之令得出啊，嗯，处处住，嗯，你说这个三乘人他住不住呢？也住的，啊，住于小乘的这个三乘，他就是住。声闻人就是证了涅盘的，他住在涅盘里，啊，他不肯发大心，那也是住啊，啊。引之令得出，引之令得出这一句话啊，就是开三要显一，嗯，那都是方便。三百由旬，那不是保所啊，如等所性是菩萨道啊，那就成为大乘的远因，开了以后就是大乘远因。这上面这个偈颂呢，到此为止。下边讲这个藤椅扶这么一说，说是你这个，说是这个，四顿罚酒后要当说真实，那么过去都是不是真实的，大众不叫怀疑吗？为底下呢，藤椅。疼就是心中升起不明白啊，到底什么道理，这就个疑。疼疑有两颗，一个是树疑，第二呢是请觉。第一呢是树疑，树疑也有两颗，一个是经家书，第二是正生疑，而是大众中有诸声闻漏尽无罗汉，无若敲山如等千二百人，既发声闻辟之佛心，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各作是念，今者世尊何故殷勤诚叹方便啊，而作是言，是夫所得法甚深难写，有所演说意趣难知，一切声闻辟支佛所不能记，就是佛说一写作意，我等亦得此法道于涅盘，而今不知是意所取啊， 而是舍利弗，知四众心理自意未了，而不佛言：世尊，何因何缘，应请承叹诸佛第一方便，甚深微妙难谢之法。我自昔来未曾从乎闻如是说，今者四众贤皆有疑，唯愿世尊复言斯事。世尊何故殷勤诚叹甚深微妙难谢之法？到这为止这段。第一是经家述的，就是借记经典的啊，难上去的这一段。二是正是释迦牟尼佛动至生疑之时，当时法华会上大众之中有诸漏尽阿罗汉，漏尽的无生智啊，的这个三界无生智，见思烦恼断尽了，这个漏尽啊，不漏落于三界生死，那称为阿罗汉。阿罗汉此缘无生，无生者不生于三界啊，阿若敲禅如等。这个阿若敲禅如等是释迦牟尼佛最初入鹿野园度五比丘，五比丘之首就是阿若敲禅如，最初得到的最初得到称为声闻。声闻闻佛四谛之声，依法修行而证于阿罗汉果的就是阿罗敲禅如，故说声闻。有1200人，上面讲的比丘有1200人中，激发声闻辟之佛心，上头呢阿罗敲禅如是已证阿罗汉的，还有没有证阿罗汉的才发心的发什么心的？发声闻辟之佛心的。这个经中所讲的声闻也好，辟之佛也好，菩萨也好如果说是比丘，那我们都知道这个做男众出了家了，受了戒了这比丘大家都看得到的那是比丘女众出了家了受了比丘尼众了受了比丘尼戒了那是比丘尼都看得晓得。乃至于受五戒的男众，受五戒的女众，这大家都一目了然。那么这就是我们这经中一直讲声闻众、辟之佛众、菩萨众，谁是辟声闻的哪一个是辟之佛呢？哪个是菩萨呀？讲到菩萨众，上边也讲过的，菩萨就落在四众当中，比丘当中有菩萨，比丘尼当中也有菩萨优婆塞、优婆夷等都有菩萨那么声闻呢？声闻也如是圆角呢？圆角也如是，并没有另外有一个人叫声闻呢。那个声闻穿什么衣服那辟支服穿什么衣服依声闻法而修道的，那就是声闻比如说你这个人不发大乘心，我只求自度，只求自己个了生死，做个自了汉 那你这个人就是一个比丘，那你就是个声闻，啊，比丘声闻，声闻比丘，并没有另外还有一个比丘啊，啊，那么以此类推呢，圆角也是这样子，假如说我不参念佛是谁，我也不念佛，我也不持咒，我就以十二因缘法来修持，那就是圆角嘛，啊，嗯。底下呢，这经家所述的啊，各作是念，每一个人都在心里像在嘀咕，这因为上来佛说的，世尊法久后要到说真说真实啊，那么是估计我们这个估计跟我们说的都是假的，啊，真话还没有说呢，说今者世尊何故因叹殷勤称叹方便，这个方便就是上来所叹的，是说偈言叹与觉言叹，叹诸佛的全实二智，全实二智，佛自性之全，自性之实，都名为实，化他之权，化他之实，皆名为权，自性化他啊，总的来说呢，就是自性化他权实啊，佛上来呢一直都在称叹所以具足什么啊，本从无数乎，具足行诸道啊无量于无量意界行自诸道矣种种赞叹，赞叹了又赞叹，偈言叹不够，觉言叹，这叫何故殷勤称叹方便，而作是言，这是下边呢，就生疑了，生疑呀，是夫说得法，甚深难写。所有言说意趣难知，佛说得法甚深难写，这是佛的全实质啊。有所言说意趣难知，这是化他，化他为之全质，就不可思议啊。一切声闻辟支佛所不能尽，所不能尽，就是他的智慧达不到，再多也达不到，再多也达不到，佛的境界不是二乘的境界，说是佛说一邪脱意，我等亦得此法，道与涅槃呐。而今不知是以所趋，佛在法华经之前说一邪脱意，我等亦得此法，这个呢要下文的譬喻品，譬喻品里像有一个火折喻啊，有一个大长者啊，他有一个有一大者大长者嘛，有一栋大房子，这栋大房子年久失修了，这不知不久的不知不觉的呢，忽然起了火了，这就是说呢，三界无安，犹如火折，起了火了。起了火了，烧了房子不要紧呐，这个长者他有好多的，还好多的宝贝儿子，长者子，假如说这个长者的子要是不离开这个房子，一定被火所烧。那长者，你说是哪个做长者做父母的不耐念儿子了？那想办法把他弄出去。 这弄出去弄出去这么大个折啊，不是四通八达的，而此社唯有一门，就这么一个门啊，而且这个门呢而复狭小，还窄得很，不是那么宽宽大大的。就是这个门而复狭小的这个门，那个长者之子，长者诸子就从这个狭小之门呢出来的啊。这个门呢出来以后呢，从这个门经过的这个一邪脱逸啊，都从出来。这个二乘人都是从这儿出来的啊，出来以后出了三界了，到了太太平平的地方了。那个太太平平的地方呢就是涅槃那么这二乘人都是依法修行，修因正果，没错我等一得此法都到于涅槃了，而今不知是欲说也，那个释迦牟尼佛现在说是这个东西假的啊，那么神是什么是真的呢？什么是真的？还是我们这个修因修错了？修因修错了就不会感到这个真果啊。如果真果正错了，那就说明你这个因就错了啊。他就怀疑，还是我修因修错了，还是真果正错了？而今不知是亦说屈，屈就是屈相底下呢，而是舍利弗，知四众行已，自意未了，而不佛言。这个是底下这个请当中有两，一个是长文，一个是偈颂长文有二，一个是陈疑，第二是陈情。现在是陈疑，陈就是陈述把自己是心里想说要说，心里想说疑惑的事儿，用语言呢表达出来。而是舍利弗知四众行矣他观眼听，观眼刹舍。人要是心里想有了疑惑的时候呢，他这个表情就不一样有智慧的人一看，哦，你这个人有疑，他就晓得了。知四众行矣自己呢也没有了，也不明了而不佛言以下言上谓之不世尊何因何缘殷勤承担诸佛第一方便？他这个地方呢仍然是说的承担承担就承担这个方便方法便宜，这是佛叹佛的这个权智都要化他来讲的甚深微妙难写之法呢是叹佛的实质说我从昔来未曾从佛闻如是说这叫做陈情舍利弗一句四众从昔以来，就是从世界自从这个小乘人从佛出家以来从来没有听到说过没有什么说过没什么说什么呢，就是诸佛法久后要当说真实，世尊法久后要当说真实，从来没这么说过在法华经之前，无论是阿含、方等、般若，那个 在当教说法都是说的真真实实的，啊，都是说是真真实实的。跟你说三规，就说你这个三规真真实实的；说五戒，五戒说的真真实的，并不是说这是假的。说是叫你受个三规是假的吗？不没说啊，啊，说个五戒是假的吗？没有啊，啊，说四谛法也是的，啊，三转法论于大千。事故辞论常清净，那都是真实的，啊，啊，没有说过说这是不，啊，这是假的，嗯，今者四众贤皆有疑，唯愿世尊复言时，这个呢叫陈请，陈词请答，啊，请佛给予解释，复。啊，复言呢，就是把这个道理详详细细的，有头有尾的，嗯，啊，什么道理？啊，为什么世尊何故殷勤成三圣身微妙难歇之法？下边，尔时舍利弗欲充现此意而说偈言，底下说一偈颂，啊，偈颂有五科，第一。是诵一二字，第二诵三乘四众已，第三诵自己已，第四诵佛子已，第五总名同已请。慧日大圣尊，久乃说是法，自说得如是，立无畏三昧，禅定解脱等不可思议法。道场所得法，无能发问者，我亦难可彻，亦无能问者。无问而自说，诚叹所行道，智慧甚微妙，祝福之说得，无量无漏诸罗汉，即求涅槃者，今皆堕一网。夫何故说是？祈求圆角者，比丘、比丘尼、诸天龙鬼神及千他婆等，详是怀犹豫。瞻仰两座尊，世事未云火，愿复为写说，欲著声闻中佛说我第一，我今自于智，以何不能了？唯是究竟法，唯是所行道，佛口所生子，何长瞻仰待？愿复愿出微妙音，实为如是说。诸天龙神等其数如恒沙，求法诸菩萨大数有八万，又诸万亿国转轮圣王之，合掌以静心，欲问具足道。这一段，这是用偈颂，颂上边的这个一佛的全十二字，这是一颂颂一二字，上来的第一颂啊，慧日大圣尊就是称叹佛的。称扬赞叹释迦牟尼佛的啊，佛的智慧像太阳一样，二乘的智慧像萤火虫一样，你看能比不能比啊？啊啊！佛眼如千日，佛的那个眼睛 要是拿譬喻来比这个佛的眼睛的光明，像一千个太阳一样，啊，我们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太阳，看看就已经就够亮的了，一千个太阳，有这么一个句子啊，天眼通肥耐，肉眼耐肥通，啊。法眼为观宿，慧眼了真空，夫眼如前日，照一体还童。啊，佛的眼睛一千个太阳一样，那这个天还得了吧？啊，那什么都看得再清楚没有了。你看看，不要是佛眼如前日，X 光就能把你五脏六腑能照得清清爽爽的，啊。慧日大圣尊，久乃说是法，从来没说过，啊，40余年以前没有说过，到了现在了，这个佛之说法华经，如果说法华经说8年，那就是在释迦牟尼佛40岁的时候说这个法华经的。40岁以前，不晓得说了多少法，啊，无汉方等薄若，都没这么说过，啊，说是，自说得如是，得如是呢，就是自性之权，实力四无所畏，25妄3昧，啊，实相禅首楞严定，不可思议解脱等。这个都是不可思议的，为什么呢？都是佛所得的啊，道场所得法，无能法问者，他能问呐？啊，降伏于幻是愚不能知啊，啊，这为佛与佛乃能究竟吗？除了佛以外，降伏以幻乃这个等觉不得不能知，不但是不能知，他也不能问。你不要说是这个问话呀，问话也有能力喽。你从何处问起呀？我亦难可彻，亦无能问者。上头呢，道场所等法是佛的自性知识，这个我亦难可彻呢，这是要化他之权。化他之权，啊，大树在遇如来，也没有人能问，现在师父是无问自说了《法华经》，说是那个《阿弥陀经》是无问自说的，不得哪个问，佛观机摄教无问自说的，那么这个《法华经》也是没有人哪个问的。释迦牟尼佛入于无量义处三昧，从三昧安详而起，就告舍利弗了。哪个问的？这是无问而自说，成叹说行道。告舍利弗啊，诸佛智慧甚深无量，其智慧门安行安住，一切声闻辟支佛所不能知。诸佛之所得，就是呢。上头这个底下送这个三乘四众已，无漏诸罗汉即求涅槃者，这个地方呢就把这个辟支佛撂掉，诸罗汉祈求涅槃是指菩萨。尽皆堕以往，以往啊，往是网罗如果这个鱼堕在那个网里，像它就出不来我们这个人，要是堕到以往里，像也出不来，也像个网一样。夫何故所致？ 底下的呢，祈求圆觉者，比丘、比丘尼、诸天龙鬼神、及千大菩萨，想是怀犹豫啊。在这种情况之下，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啊，哎，犹豫，犹豫就是一念而不决，所以过去有这种犹豫，就是一种兽，这种兽呢，就疑心重。在山底下，像个什么东西啊？又像个鹿，又像猴一样，能爬树，腿短，稍微有一点动静，哪怕刮一阵风，上下掉个树叶子，马上窜出来，马上跑到树上去了。哎，放到树上去呢，没得事儿，它就马上又下来了。一看，它又爬上去了，犹豫不决，所以这个有怀疑的人就是这样，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们这个参天赋试水也是堕在一网里像啊，就想出这个一网看看法华会上这个声闻圆觉菩萨，现在虽然是堕在一网里像去了，马上开权显示以后都出了一网的，那我们这个参了这么多年的参天赋试水。有几个出了一网的，瞻仰两足尊，世世为云佛，瞻仰瞻是瞻视，用尊敬尊重的这种心态，望到佛，两足尊，这个两足尊呢，不是说长两头腿儿的那个尊，这个尊呢。两足尊就是富足、慧足，福也圆满了，智慧也圆满了，这就是两足尊。不是两条腿儿对对着弄的，那可还得了吗？愿复为解说。底下呢？这个诵自已就是舍利弗啊，上边呢是四众已，比丘、比丘尼，诸天龙鬼神等，下边呢这个舍利弗自己诵上面这个自已于诸声闻中，佛说我第一，就舍利弗我啊，就是舍利弗自称，舍利弗是智慧第一。说是他们那个不智慧不第一的，听到佛说，说是有疑这还有情可原。他说我这个智慧第一的，我现在都不能够理解，是我今自于智是一合不能了。唯是究竟法，唯是所行道。舍利弗自己怀疑，还是我证得的这个法。这个法不真，唯是所行道，还是这个道行的不正？他怀疑你说我这个法，如果这个法不真，我道不正，我现在依法行道，我现在证了个阿罗汉果啊，没有错啊，难道说这也是假的吗？所以他自己怀疑，佛口说生子合掌瞻仰的，底下呢送弟子等怀疑，佛口说生子，从佛口生，从法化生，你说我们这个凡夫的这个法身这个不是舍身呐。父母生我们的舍身，佛法生我们的法身。这个佛法是从口来的，佛以一因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一因呢，一就是音声啊，此方真教体清净在音闻。 就是福口说生子，而且福一代说法，说法几十年，都是用金口宣扬的，啊，这个福口说生子，合掌瞻言的合掌，表一心，啊，一心不二用，这个一心就是恭敬心，嗯，什么叫个一心呢？啊。恭敬心就个一心了，嗯，说我们礼佛的时候一心顶礼啊，一心顶礼就是恭敬心，嗯，这个佛法求佛法在什么地方求啊？佛法于恭敬心中求，这是哪个说的？这是印光老法师就说的，啊，这印光老法师在的时候经常教导人，哎，你们求佛法怎么求啊？说念经，念经是佛法呀，你念经不恭敬不依心，那也求不到佛法呀，啊，那有口无心念经能求到佛法吗？嗯，愿出微妙音，实为如是说。微妙音，福地音有八音啊，啊，你比如说那个赞观世音菩萨的观世音呢，妙音观世音，这不是妙音吗？啊，梵音海潮音，嗯，啊，啊，梵音清净音，海潮音呢是音不实实的，啊，这个众生机缘成熟了，佛就给他说法，不实实，恰到好处，不浅不厚，啊，不深不浅，嗯，实为如是说，实。就现在时候到了，大家都怀疑啊。假如说这个怀疑久了还，还啊把个心还憋坏了呢。嗯，后来还是还啊啊，如实说。啊，诸天龙神等其数如何？底下总名，一切种种大众，天龙八部菩萨，都怀疑其数如恒沙，啊。求佛诸菩萨大数有八万，有八万菩萨，那个八万菩萨里像难道说就没有地藏菩萨吗？嗯嗯，又住万亿国转轮圣王者，释迦牟尼佛出世的时候，那三千之前啊啊啊，那个没有转轮圣王，嗯嗯，佛在世的时候没有转轮圣王啊。那么这个转轮圣王从哪来呢？从他方世界来的啊，由因缘故都来赴这个会。嗯，有大转轮王，有四转轮王，金轮王、银轮王、铜轮王，有铁轮王，那转轮圣王啊啊，合掌以敬心，欲闻具足道。嗯，这个上来寄送了的，下边是第二指，上来第一指啊，上来指舍利弗，不许复说，这第一指。现在呢，到了第二指，啊，开权显实寂门，这个三轴说法，一共有三指三情。嗯，现在是第二指，嗯，指一次请一次，指一次请一次，嗯，啊，请了就指，指了再请，啊，请了再指，指了再请。有三指三请，嗯，而是福告舍利弗，直指不须复说。若说世事，一切世间诸天际人，皆当惊疑。舍利弗重播佛言：世尊，唯愿说之，是唯愿说之。所以者何？ 是会无数百千万亿无生其也，无生其众生啊，曾见诸佛，助根猛力，智慧明了，闻佛所说，则能净信啊。这个呢，第二指上面舍利弗不是怀疑就请啦，啊啊，合掌瞻仰戴，啊，愿出微妙音，就是请的，啊啊，佛嘛，你要请，我就指，啊，佛告舍利弗，啊，指指不虚说，上次第一指呢，就是一个指。这个第二个指呢，加重了语气，啊，加重了语气，就指指，啊啊，不要说了，不要说了，这不许复说，嗯，啊，为什么不能说呢？说若说是是。一切世间诸天际人皆当惊疑，嗯，啊，虽然上边这个偈文当中说是诸舍利弗当知诸佛与无异，于佛所说法当生大性力，世尊法久后要当说正是要啊，是将要啊啊，还要指再指，啊啊，要认认真真的，啊，把大家这个信念要坚固稳定。这出大法不是随便说着玩玩的，啊啊，为什么呢？要指呢？若说是是，一切世间诸天际人皆当惊疑。不但是诸天际人皆当惊疑，连舍利弗都怀疑的，啊，那为什么怀疑呢？释迦牟尼佛今此凡到了法华会，那说话跟过去完了变了样了，嗯，完全变了，啊，哎，舍利弗心中话，这是什么道理？啊，将非魔作佛扰乱我心焉呢？都怀疑啊，啊。舍利弗重过佛言：“世尊，唯愿说之，唯愿说之。”这是第二请，啊，上来已经有两指，一请。那么这个地方呢，佛既然指了用两指，所以底下舍利弗呢用两请，说唯愿说之。唯愿说之，啊啊，第二行，所以这和啊，是会无量百千万亿无生其众生，嗯，欲入法华会上的啊啊，无量百千万亿无生其众生的，这是总包括在内的。包括菩萨、声闻、圆角、比丘、尼优婆塞、天龙八部都包括在内，啊，都成为众生，他都没成佛呢，啊，能够进入法华会上，那都是有这个甚深善根的，曾见诸佛，那也是多生多劫，见佛闻法的，助根猛力，智慧明了。闻佛所说，则能净信。啊啊！尔时舍利弗欲充前此意而说戒言：“法王无上尊，唯愿唯说愿勿虑。是会无量众犹能净信者。”这个呢，充前此意这个偈子呢就比较简略。法王，嗯，啊， 佛是法王啊。什么叫做法王啊？王一切法，于一切法得自在，故就是法王。唯愿唯说愿无留，唯得度也啊。那佛呀，弥勒人家就说吧，不要顾虑啊。为什么不要顾虑呢？他说我们这些人呢、啊，就是久远劫、久远无量劫来都见过诸佛，善根深厚，智慧明了，听到佛说以后啊，一定能够静心。这舍利弗用这个偈子呢，重说的，有能静心者。底下，第三指上头是两指的啊。夫复指舍利弗，啊，若说世事一切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戒当经以增上慢比丘将坠于大坑。这是第三指，一指、两指、第三指，啊，慎重又慎重，唯恐这个佛要世尊法久后要当说真实这个法，世尊法久后要当说真实这个法，啊，引起大家的疑虑，这是教戒啊。如果说世事，说什么事呢？就是上面的法解世尊法解后要当说真实啊。若说世事，这个事，既然只是这个事，那就是释迦牟尼佛化他之权，所以谓之事啊。化他之权呢、这个叫做事，而不是自性之权，是化他之权啊。上来不是种种称赞吗？自性权时，化他权时，啊，这叫做事。那么这个事呢，也包括司法界的事如是啊，在会的无量百千万亿大众，无论在哪一界世界当中，他都有具足十界十如啊，开每一界的十界十如当中的福界十如啊，这个是说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皆当经已增上慢比丘将坠于大坑。这也是佛呢预先见到啊，会中啊，唯恐大众有这种现弊病现象啊。佛在世的时候说法华经是这种现象，那么就我们现在讲中说法这种现象也有啊，多得很啊。你说他不相信，你说他要回吧，不多得很呐、而是世尊重说戒言，直指不虚说，我法妙难思，诸增上慢者闻必不净信。这个法到任何时间都有信有不信，为什么呢？众生这叫做不定性众生。下边这第三请，有了三指两请了，现在是第三指呢，就第三请。尔时舍利弗重复佛言，世尊唯愿说之，唯愿说之，唯愿说之。今此会中，如我等比，如我等辈，啊，就是我们像我舍利弗，这一类的，百千万亿很多，世世一层重复受化，啊， 那个福教化一个众生，啊，不要说是教化一个众生成佛了，教化一个众生证一个小乘阿罗汉果，那也不是花了一生一世的功夫。嗯，你看看，啊，世世啊，生生世世啊，不晓得经过多少世，啊，甚至于经过多少劫，啊，福慈念众生就是这个样子的，福动众生就是这么度的，啊，啊，难度难度也要度，嗯，啊，世世从福受化，受福的教化。师父的话都是接受佛的，怎么相信佛了？不相信佛，他怎么能说话呢？啊，所以如此等人必能净信，长夜难言，多所饶益。什么叫做长夜啊？生死长夜。舍利弗于生死长夜当中，他已经了了生死，乌罗汉嘛，啊。所以称为安隐，啊，那么这种人福啊，要是说啊，必定会受益啊，一定会受化的，啊，这长夜难以度所饶益，而是舍利弗欲重宣此意，重说欲重宣此意而说戒言，这是用这个第三请。无上两度尊，愿说第一法。我为佛长子，唯垂分别说。是会无量众能净信此法，佛一曾世世教化如是等，皆一心合掌，欲听受佛语。我等前二百即欲求佛者，愿为此众故为垂。为垂分别说，是等闻此法，则生大欢喜。这是偈颂。嗯，啊，这个偈颂嘛，这个文呢，读一读就可以晓得了，跟上面的意思差不多。这个比丘众呢，有1200比丘众，即是大乌罗汉啊，无等，即于求佛者，这就除了他1200比丘尼、1200乌罗汉以外，还有一个天龙八部哦。菩萨呀，转轮圣王啊，就包括在内的啊。愿为此众故，唯垂分别说，是等闻此法，则生大欢喜。上边呢，上来啊，这廖开三显已经，下文呢，到了广开三显已，断义生信，上来经过三指三请，底下呢正是呢，不能老请啊，不能老指啊，请了指，指了请，没得啊，或者没得底了，这个经上结果法会经怎么说呢？底下正是这个三周说法，一共有三周，三周就是法说周、譬说周、因缘说周。法说周，法说周是为立根人说一周，为上根人。譬说周呢，为中根人说一周，因缘说一周是为下根人说的，根有立顿啊。 这个法说粥从刚才这个偈颂以下呢，到了这个长文开始，一直到譬喻品啊，进回向佛道，到这个地方，就是法说一周。从而是舍利弗不佛言以下，一直到受记品啊，是譬喻说周。一直到受记品，受记呢？受四弟子，受学无学人记，受前二百弟子记。因缘说一周，从化成玉品，从化成玉品到这个五百弟子受记品，为了个啥？一共是三周说法。这个三周说法，我把这个上头前的这段文呢，稍微给大家读一读啊。法说粥、譬说粥、音乐说粥。法说粥有五颗，正法说。第二呢，神子灵解。第三，如来速成。第四，与受记。第五，四众欢喜。正法说有二，一个是长文，一个是偈颂。长文有三，一个是许说，第二是受止，第三是正说。许说又分为三科，一个是顺许，第二是戒许，第三是简许。第二受止，第三呢就是正说。正说当中呢有两个，一个是四福章，第二是释迦章。四福章有两颗，一个是总名诸佛，第二列三十佛。列三十佛，皈依总名诸佛分为四：一参法西游，二说无虚妄，这是第二呢。这个长文当中，受指正说是，第三许当中呢，有三颗。第一就是顺许，这个从这个而是世能告舍利弗以下，这叫顺许啊。什么叫个顺许啊？顺到舍利弗之请而许说的啊。而是世尊告舍利弗，如以殷勤三请，其则不说呢？事不过三呢？我指了三次，你请了三次，到此为止了啊。这个如今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写说。说此语时，会中有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五千人等，即从坐起离伏而退。说意者何？这此辈罪根深重，既增上慢，未得未得，未正未正，犹如此时，是以不住。世尊默然而不制止。而是佛告舍利弗，我今此中无复之业，春有真实。舍利弗，如是增上慢人退意加矣，如今善听，当为汝说。 舍利弗言：“唯然，世尊，愿要又闻。”啊，底下呢，正是佛给舍利弗开始就说的啊，先要探法其由，这个向下文还蛮长的啊，今天就讲到这儿。